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已经明白孟依然为什么能够免疫自己蓝银草上的毒素了，因为他这个武魂本身就带有剧毒，对毒性自然有一定的免疫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才能够成功地逃离自己的缠绕技能。砰的一声闷响，蛇头拐杖微微上扬，孟依然的魂力比唐三想象中还要霸道。虽然蛇杖被震开了，但唐三并没有获得进攻的机会。孟依然强行将蛇杖拉了回来，握住蛇杖的双手微微一抖，蛇杖已经化为八道光影，同时朝着唐三身上点去。这八道光影虚虚实实，带着澎湃的霸道魂力，几乎覆盖了唐三所有可以闪躲的空间。而就在此时，唐三的双眼突然亮了起来，深沉的紫光电射正是紫极魔瞳。看到唐三突然变紫的双眼，孟依然不禁微微愣了一下，手上也不禁略缓。蛇头拐杖幻化出的八道光影，可以说每一个都是真的，也可以说每一个都是假的，真假之间不断变换才能维持他们的存在。哪怕是赵无极那样的高手，遇到这种攻击也只能选择硬挡，而没有其他办法。但是在唐三的紫极魔瞳面前，那无比迅疾的蛇头拐杖却慢了下来，所有的轨迹都清晰地通过紫极魔瞳映入唐三大脑之中。唐三的双手动了，毫不犹豫的同时前身，充满粘性的魂力令蛇头拐杖骤然一滞，紧接着唐三的右手就像神来之笔一般，闪电般探入，竟一把就抓在了蛇头拐杖本体之上，所抓的位置也正是他之前所击打的七寸之处。孟依然只觉得手中蛇杖一紧，所有虚幻的光影全部消失，但是他的攻击却并没有结束。那从蛇头拐杖之中喷吐而出的蛇刃突然诡异下滑，直接切向唐三握住拐杖的右手，森然利刃闪烁着蓝汪汪的光泽。谁都知道这一下要是斩上，恐怕孟依然的反应速度极快，几乎就在唐三抓住蛇头拐杖的同时，那蛇刃就已经下击而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算唐三想躲都已经有些来不及了。如果他松开抓住蛇杖的手，孟依然必定会带动蛇杖下击，那蛇刃的攻击目标也就会立刻转向唐三的身体。所谓一寸长一寸强，唐三的鬼影迷踪虽然奥妙，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几乎不可能再闪躲开孟依然的攻击。而这边观战的小舞已经惊呼出声，起步就要冲上去，却被及时发现的赵无极拦住了。赵无极同样是一脸阴沉，但在这种公平的比试中，如果己方贸然出手，那就违反了游戏的规则。更何况赵无极相信唐三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对手击败的，毕竟当初这小子可是凭借暗器让自己都吃了亏，此时他那最强的攻击手段却一直都没有出现。面对下切而至的蛇刃，唐三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，同时也是像自杀一般的方法。他的右手并没有松开，而是左手快速抬起，竟然就那么抓向了蛇杖喷吐而出的蛇刃。 小三， 小舞已经吓得闭上了眼睛，他绝不希望看到唐三手掌被切下的场面。但是唐三的手掌被切下来了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叮的一声轻响，唐三的左手已经将那蛇刃牢牢控制住，此时他的双手都已经变成了晶莹的玉色，正是唐门绝学玄玉手。玄玉手，玄天宝录中记载绝学，对于唐门的暗器高手来说，这是必修课之一。在唐三的前一世，除了唐门以外，大多数使用暗器，尤其是淬毒暗器的人，都要在手上戴上鹿皮手套，以免手掌受伤。如果唐门弟子也是如此，那岂不是成为笑话了吗？玄玉手以玄天功为基础，令手掌变得如同寒玉一般坚韧，百毒不侵。有了它，唐门弟子在使用任何暗器的时候都不要有所顾忌，更不用怕反伤到自己。当然玄玉手也是有极限的，当攻击极限超过他本身的时候，手掌依旧会受伤。不过唐三此时玄玉手的极限显然不是孟依然能够达到的， 换作蛇婆朝天香的蛇头拐杖或许还有可能。蛇刃入手，唐三五指收紧，两只手，一只手抓住蛇杖，另一只抓住蛇刃，将孟依然蛇头拐杖的顶端紧紧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两人各在蛇杖一头，顿时僵持住了。蛇刃可以说是蛇头拐杖的精华所在，许多技巧都要通过它才能使用。当蛇刃被唐三握入手中，宛如铜胶铁柱一般，孟依然几次发力，不但没能将蛇杖夺回，甚至连唐三的突然变得莹白如玉的手掌都没能割破。孟依然的实力都在这根蛇杖上，他自然不能放弃自己的武器。唐三也明白这个道理，这根蛇杖就成为两人争夺的关键所在。几乎毫不犹豫，两人同时催动起自己的魂力，通过蛇杖向对方攻击。唐三的魂力是蓝色，孟依然的魂力是灰色，两种不同颜色的光芒同时在蛇杖上展现，骤然爆发出强横的碰撞。此时魂技都已没有了任何作用，两人魂力相差不多，面对对方狂风暴雨般的魂力冲击，已经腾不出手再进行其他的干扰了。唐三当然可以发动他的暗器，但他并不想那么做。如果面对一个实力和自己相仿的对手，凭借武魂和战斗技巧都无法战胜他的话，那么他这么多年也白练了。尽管蓝银草武魂的控制能力被对方所克制，但唐三也要证明自己是强过对手的。这样一来，唐三与孟依然这一战就演化成为了魂力比拼的战斗。孟依然的魂力依然是刚猛而霸道的，再加上他心中的怨怒之气，刚一和唐三进入僵持层面，立刻展开了宛如惊涛拍岸一般的强烈冲击。唐三的玄天功是正宗上乘道门内家心法，柔韧刚强，生生不绝是他的特点。唐三知道对方的魂力在自己之上，所以孟依然刚一展开攻击，他并不急于反击，而是将魂力收缩在自己一方蛇杖三分之一处顽强抵抗，大有任你如何攻击，我自岿然不动的意思。眼看唐三和孟依然到了魂力较量的地步，蛇婆朝天香和赵无极都有些紧张起来。他们很清楚，魂力较量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对决，一个不好就可能受到重创。下意识的，两人都向战场上缓缓靠近，一旦出现问题，他们也好立刻出手救援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不论是唐三还是孟依然，额头上都开始出现了汗渍，两人都已经尽了全力。唐三胜在玄天功的柔韧以及生生不绝，自身恢复速度快这方面，而孟依然则胜在自身魂力要高于唐三。如果两个人保持均衡的手势，那么这场比拼到最后可能是两败俱伤的局面。但是孟依然太过急功近利了，在开始的魂力对冲之时，他的攻击过于狂猛，以至于魂力消耗远大于被动防御的唐三。表面看去，他那灰色魂力占据了整根蛇杖的三分之二，可实际上对于他魂力的消耗却只会更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此消彼长之下，唐三的反击逐渐开始了。蓝色魂力逐渐在蛇杖上占据了上风，两人之间的实力对比正逐渐在倾斜。 不，我不能输，一旦输了，千年风尾机关蛇就是他的了。 孟依然咬牙强撑着，眼看着唐三的魂力步步逼近，他却说什么也舍不得放弃。从小到大，孟依然在龙宫蛇婆的溺爱中长大，想要得到的东西还从来没有得不到的。对于凤尾机关蛇，他更是势在必得。尽管渐渐处于劣势，但他却怎么也不肯放弃，不断压榨着自身的潜力。孟依然的坚持令唐三也暗暗吃惊，他的玄天功恢复速度明显比这个世界的魂力恢复要快。过了这么长时间，他已经占据了上风，可孟依然却如此执着地坚持着。魂力比拼就像内力比拼，唐三很清楚后果，如果有一方的魂力耗尽，那么耗尽的一方受到的伤害必然是巨大而无可挽回的，至少也是身受重创，全身筋脉断折大半，一个不好还会送掉性命。他和孟依然并没有深仇大恨，从某些角度上看，甚至他有些同情孟依然，并不想伤害他。 可到了这个时候，已经不是唐三想要放过对方就能放过的。朝天香看向了赵无极， 算了吧，算我们输了，你我一同出手如何？ 有赵无极在一旁虎视眈眈，朝天香自然不敢轻举妄动，此时为了保住孙女也只能如此，毕竟魂环虽好，但孙女的性命却更加重要。赵无极当然乐得如此，立刻点头答应。当下这两位分别拥有着魂圣和魂帝实力的强者同时飘身而出，分别来到了唐三和孟依然背后，同时催动自身魂力。 撒手！ 赵无极低喝一声，雄厚的魂力灌入唐三体内。赵无极与朝天香的对话唐三自然听到，在赵无极魂力的保护下，唐三立刻松开双手，被赵无极带着后退数步。另一边，朝天香也用自己的魂力护住孟依然，并且抓住她的身体不让她继续进击。孟依然脸色一片苍白，哇的一声喷出了一口鲜血，委顿地坐倒在地上。先前她处于下风，在唐三的魂力逼迫下一直苦苦支撑着，此时没有了攻击，她激发的潜力也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迅速消散，顿时支撑不住坐倒在地上。在蛇婆朝天香的帮助下，他立刻进入修炼状态疗伤。奥斯卡飞快地凑到唐三身前，将早就准备好的一根香肠递到了他的手中。 哎，兄弟快吃了， 哥哥将来要是有了前途绝对忘不了你。 自己人说这些干什么？ 唐三接过香肠吃了下去，并没有让赵无极像朝天香帮助孟依然那样帮助自己，而是独自走到一旁坐下来自行修炼。有奥斯卡的香肠帮助，他的恢复速度不会太慢，而赵无极是史莱克学院这边唯一的强者，他的实力还是尽量保持得好，谁知道那位龙宫会不会突然出现呢？赵无极对唐三拒绝自己帮他的事情很满意，看着走到旁边的唐三，他不禁面露微笑。小五第一时间站在开始恢复的唐三身边，戴沐白、宁荣荣、朱竹清、马红俊几人也先后站了过去，将唐三围拢在中央为他护法。唐三为了奥斯卡力败孟依然，他们心中都有些感触，彼此之间的距离也似乎拉近了几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